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冷冷清清的男左女右星期四的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令。 这是个用来形容周一晚上的形容词，怎么会到周四还形容出来呢？我也不知道，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因为第一个坐沙发的么么哒 YEAH。 他说 这么冷清， 这么冷清，他连打了三条。 我一个人，我是15000嘞，哎，我打卡了， 是啊， 我献花了，怎么都没有人理我嘞？ 谁知道啊？周四的晚上，也许有的时候是会有点像周一啊，有点反刍这感觉。 别说这些哈，在男左女右过完了11岁生日的第10天哈，就出现了这个，绝对是这个时间久了以后哈，会有一些的相应的彼此的疲倦期啊， 可不是嘛？你看，在3分钟前，韩立就已经把公照给发出来了， 对， 还是今天我的这种 背影。 背影 啊， 但是其实没有人转发。我是过来3-4分钟过来，我第一个转发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冷清的缘故。 就不要说什么120条的留言了啊，就连转发都懒得有人转发。海洋馆3层，在这个冷清的夜里哈，看不下去了。不冷清，不冷清，这是依旧影子来了，来了，来了啊！海洋馆3层也来了。还有呢，这位毛点熊带着他的小黑猫啊，凑数来了。 小黑猫真精神啊！ 这眼睛这颜色， 宝绿色的那种感觉，还不是宝蓝色，是一种怎么说，真的是碧绿碧绿的那种眼睛， 还有点黄。 那有左边那只发黄，右边那只发绿。 哎，反正就是喜欢猫猫狗狗的朋友哈，他们一定能感知得到这些小宠物带给他们的生活里的快乐、安全感等等。但是像我等有些就极其害怕就是毛毛茸茸的这个东西的人士哈， 嗯， 就我真的是，我知道小狗它在我身边它不会对我怎样，但我就是它只要在我身边我整个人都不敢动了， 就是怕毛 废掉 过敏症， 废掉啊， 怕狗过敏症。还有的人其实比你好得多，他只怕昆虫。 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朋友， 就是昆虫，比如说扑腾蛾子啊，什么小飞虫啊之类的， 它飞， 或者是或者是毛毛虫啊什么这样的，它就怕这些。但是你要说真给它一稍微大一点的，啊，你夸扔给它一只鸭子，它根本不怕、啊。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害怕猫，他怕我妈妈的猫的程度是什么呢？他就是猫没有出现，但是猫在周围，比如说现在咱俩的直播间，猫可能现在在这个电梯口那儿。 他就有点不， 他就已经有感觉了。 嗯， 他说不好，猫又来了。 有猫啊？ 有猫，你们这屋养猫吗？就有真的有一次我们去郊区去游玩嘛，然后呢，他一在那个餐厅落座，他说，你们这里养猫了？ 啊，他能闻见味儿是吧？ 完了，然后人家那个服务员就过来，嗯，然后他就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然后他就。就是如坐针毡，就特别特别痛苦。然后后来她老公很爱她嘛，就说、要不咱俩换一家餐厅， 换家馆子。 后来她就真的换一家餐厅了，就 是 这么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啊，你不要说她矫情怎么样，但是在她身上这就是恐怖的， 这一点不矫情，这你可以换位思考，你自己最怕什么，她现在就是你最怕的那个感觉、 真的那一刻我觉得她老公太爱她了， 嗯， 真的就是找到了一个对的人， 这一点不矫情，真的是你就换位思考一下就行了。 是，然后我说 你最怕的是 什么，那你住的小区周围不都是有很多养猫的吗？ 她所以很痛苦嘛。 她说我现在已经开始比过去好很多了啊、就是就是可能有时候猫特别多的时候它就可能感觉会错乱一点， 是， 但是如果到一个地方那个猫在向它靠近的话它会特别特别警觉。 那肯定的， 不是老说猫有九条命吗？是不是？ 对，你都让它吓死九次， 不知道他们上辈子在和猫之间发生过什么哈、 人可就一条命啊。 其实对于我下班晚啊，有时候到家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流浪猫 啊， 就是在我开门的时候有些猫它也不怕人了，它就看着我，我虽然不害怕它哈，但是它不要靠近我，它只要靠近我的话我就废掉啊。 这些旁生它认为你可能还会给它一些吃的呢，如果你真一番好心给它吃的，它认定你是它的恩人，它动不动还老在你的周围环绕着，一是想想就跟你一起生活或者是怎么报恩呀、之类的，想跟你一同生活下去。 小动物它非常的懂得哈，将心比心。今天天气特别好， 所以第一首歌我要放一首《风和日丽》。真的将近有半个月了，北京没有这么透亮的晴天，从早到晚的大晴天。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日子像水蒸气，上气不接下气。幸好我遇见了你，谢天谢地，一整个银河系，因为你所以栖息。好像被晒到头晕，喝一口酸梅冰，暂时找到真心，可以送一口气。虽然无关心意，偶然中场休息，谢谢你让我放我的心。难得风平浪静， 这是一个好天气哈，终于呢不用每天都带着雨伞了。当然带雨伞也是挡阳光啊，不再是遮雨了。 是， 而且明天还是星期五，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 你看男的都是好天气男的只要有男的肯定有好天气啊。 别说你们男的了啊，这几天看新闻啊，看各种的报道啊， 怎么 真的有些男的太差劲了。 这也有女的的事儿，也有男的的事儿，这个我不否认啊。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哈，其实女性朋友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啊。当你受到被侵害的时候，不能让这样的人助长他的嚣张气焰。 你说是一位另一些事件啊。 那咱俩 对，我还没想到那个事件。 你没有看到这两天随着陆陆续续的女性朋友出来这个曝光，勇敢地站出来，我们会发现在周遭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情况哈。确实作为一个职场女性哈，作为这个出大社会的小姑娘，有许多的时候你是不能说完全识人能识那么准的哈。我们只能说不要去参加一些不安全的酒局啊，更不要这个饮酒过度。 其实你们有很多那个，我记得有那个自卫武器啊，就是有 你喝多了你还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你都知道这是同事对吧， 喝多见人就喷呢， 不是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把这个戒备心给放低了啊、然后才给了别人就是纵容的机会了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让你伤害你的这样的机会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饮酒方面哈，确实因为酒精有时候我跟你讲啊，我人生中也喝过一次断片儿，特别特别可怕，真的就是还好我是跟同学， 是啊， 是跟女同学啊，就是好在就是是一群女孩子， 不是有人愿意，有那种还真是有那种就是渣男愿意就是趁女孩断片了， 当然 去占人家便宜的那种吗？你这是 非常的龌龊哈， 这种毫无意义的，然后而且是极度侵犯的这种事情。 我就说这个断片的这件事情哈，我平常是觉得自己有点酒量的，我也敢去这个招揽两杯哈，但是我那天强烈的怀疑那个酒有问题，我真的平常在北京我是从来不喝酒的哈，因为工作嘛。我是到了这个参加同学会啊，去跟同学见面的时候，然后就赴了一场酒局。哎，你也知道我们东北人嘛，我们好爽啊！ 这个时候咱们就有一句话，您这次不是人是假的，就是酒是假的， 反正就是不对劲，你知道吗？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从此也长了个心眼，不能这个盲目的哈相信自己的酒量而傻喝了。我当时一进去，哎，不好意思，来晚了啊，我先来两个。啊，就是 先来两个，总共才有几个？那好酒不精分，哪有你那么喝的？可不是，真酒也能也。 我这个人啊，酒量不咋地，但是酒品非常好啊。只要是出去呢，熟悉的人啊，肯定是玩得开的。 好的，你是。 但是我要是如果跟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当然这个广而播之了啊，我是压根儿就不喝酒的。 那是 啊。由于在北京，我会说我上班对吧？我要工作，我不能喝酒。除了旅行我不可能喝酒的， 是 在这里呢就是提醒所有女孩子，你们可能还没我能喝呢啊，我都曾经断片过哈，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就说自己不会喝酒能怎么样啊。 哎，确实是，要真的是扎到那个份上，他会动用各种手法。 对呀、啊，你也不知道酒里给你放了什么， 有酒精 对对 有药物之类的，这些东西你确实要防着啊。当然我相信好人多啊，无聊的人还是少数。 从猫聊到渣男聊到酒啊，都51条了也没有一个来求红的。不是这节目怎么了？ 是的 The Immers Air 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可以就是是千变万化，可以是任何事物 Could be anything， 嗯，可以出现任何情况，可以是任何事物， 嗯，这个世界是呈现一种多元化哈， 对，对， 生命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啊，但是这可能里有好的也有糟糕的哈，所以我们要有鉴别能力还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当然了，当这个世界发生一些啊你不能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呢，请先安心和安稳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哈。 是是，不要是是，都应该能尝试着，都能理解啊。但是呢，你就是非常，只不过理解起来非常气愤，有的东西让你理解起来非常的那个扎心或者是恶心啊，就是这个是可能的，但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世界上 could be anything， 对吧？ 好的，在我们刚才说过这档节目都这么久了哈，然后每次秋红还这么磨磨唧唧的时候 ，sweet WLP 站出来， 你看多甜美的一个 B。 对，而且看他的这个头像，我们没有这个打开大图哈，你看是个很健康的健身的， 应该是一个健身达人， 嗯，身材很棒哈。秋红秋红，虽然我都听了十来年了，但我真的不知道红人要干嘛呀。 嗯， 今天我来求一个。 那 sweet， 你的任你的那个任务就是今天晚上在韩立的微博 聊天， 跟很多有很多吗？我不知道，就跟来这儿的 朋友，你就当成很多。你看我们在直播间也是这样，对吧？大半夜的，我就当成无数的听众在听，对不对？其实这些年，我哪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听，对吧？虽然我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收听率啊、占有率啊，但是夜里嘛，也就那些人，对不对？反正让我有时候开心的是，夜里听广播的人很少，但是大部分在调查的那些人群中，他们会听北京音乐广播。 对， 但是我也是好几个月之前看到，我不知道这几个月怎么样了哈。谢谢你们啊、如果调查到你们的时候，那么真实的把你的生活里的选择告诉了我们哈。 是。 哎呀，所以今天晚上当红人呢，就像你平常求老天给你一个好运，对， 没那么隆重了。 然后求，那我们这当求了红人，就等于是你幸运的拿到了一个可以让你展示自己啊，在这个外场平台上和很多听友聊天啊，作为一个外场记者采访一下。哎，老叶， 起码是这样。 哎，你看了这个男嘉宾四个晚上背影了，你烦吗？ 我第一晚上就烦了，没想到他连续四天晚上都这样。 那下个星期你还想看二马老夫的背影吗？ 我觉得小伙子如果一直不转过来的话，我一直支持他，我一直看下去。 那你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这个二马老夫转身呢？ 千万别转。 对，就类似于这种。 不转好多了。 就类似于这种啊，你要勾起外场的人士他和你互动的热情，然后我们会在节目中提到你十次名字，还会去你家里做客。你不都听了十来年了吗？我们中间也会说出啊，你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啊，目前关注的人是谁，对吧？其实外场的冷清呢，就要靠你来把这个场子给炒热了。 是的。 方法呢就是，哎，你健身吗？你可以以各种样的问题。有时候我希望大家当红人，就是我们常常说自己是很内向的啊，不太愿意和别人聊天，嗯，有时候还会腼腆。那当红人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 而且今天也是那么一个亮丽的红人，我相信你很受欢迎。 我就八十岁了，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我把鸡蛋煎成了糖馅，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八十岁的某一天，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吗？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只好专心的望着我。都落过成小老头了，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到那时还能看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八十岁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近期正在紧张地拍摄电影《六欲天》，这是祖峰第一次担任独立电影导演并出演男主角。他表示，这是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欲望和挣扎。正如他曾说过，在有限的创作过程中，也希望能尽量尝试不同类型的创作，但无论怎样的变化，人物的精神追求是关键。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1605红。 是， 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哈？ 怎么了？一下哈， 一下冷冷清清， 你知道 变成了热热闹闹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Weep, sweet weep。他确实 发功了， 很可能是一个健身然后美貌的达人。嗯，咱们可以去看看到他家去。 你不能这么说， 嗯， 你这么说来，这昨天前天那些啊，一个晚上累了半天才弄成120的听友，难道我颜值不够吗？啊， 也不是，其实 我看了一下他的头像，是一个外国女生，应该不是他本人。 那也说不定。 哎，但是他特别爱做饭呢。他转发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美食类型的， 那就更招 韭菜盒子。 我跟你说，啊、其实 苹果饼， 哎呦，你说我都觉得应该找这么一个老婆过日子是很幸福的事情。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人做饭吧，他肯定要有这个心气儿哈。就他爱做的时候，就当我是指平常不常做饭的人哈。当他心气儿上来了的话呢，他就会频频的看这些啊美食的视频呐、啊，美食的一些介绍啊，然后就会大量的这样的转发，存起来，然后准备自己来做。这挺好的。你知道，人热爱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热爱动手去做一些东西、啊、 对， 美食美味、啊、 这个 重要。 一道菜你起码要做10次20次以上，你才能固定住自己的手法，跟就是咸淡呀、然后它的这个香味啊、色香味啊，就是固定，全都固定住，然后这就是你的拿手菜。你没听说过就是我今天兴起了，我做这么一次，然后我就跟人家大吹特吹，我会做这道菜了，我做得特好。这个你可千万别吹。一道菜你起码要经过千锤百炼以后， 频频的练、啊、 千锤百炼以后，你才知道我经常做这道菜。如果他一个人跟我说来我家吃饭，有几道菜我经常做，我做挺好，这个我相信啊，我这个稳定我相信。如果说哎，你来我家吃饭吧，这菜我做特好，我刚学会，这个我就 哎，但是你要看他个人的资质， 我就得把这个保票压在他这次发挥好不好上。 哎呀，你白吃，你还说那么多，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的了。欢迎大家这个 继续锁定这个第二时段哈，这个暖文章和冷笑话就要开始之前呢，有一位很这个好奇心强的听友啊，他叫做沈建怼卖萌。 沈建怼卖萌， 丽，你用的麦克风是什么型号的？可以透露一下吗？ 好家伙， 亲，你干嘛啊？ 嗯， 我告诉 你 之后， 你也想开电台？ 你也支一个在家里吗？我具体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但是我从来到电台，我工作了16年，这个话筒就已经在这里，从北京音乐广播电台的开始啊，它就在这里，你不用拍了，很贵的。 RRRRRRRRRRND 据我当时啊、出道的时候呢，我的老师跟我说，说这个话筒特别特别的贵。你想，16年前它就特别贵了，那如今可能这个厂家都不再生产这个型号了。 以为的。 另外，这个是我们做广播在这个应该是电台中适用的麦克啊、和那个话筒，你在家里可能根本不适用。 对，主要是你如果说想直播视频啊那种啊。你完全用不上这个， 对，没有必要用这么好的。 还有，你如果是录音室，你想录声音，这个也不是首选。 还有呢，就是当我工作了16年之后呢，我曾经以为哈，就是话筒会把人的声音啊，可能会加分呐、会有很多，让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在话筒里声音太好听了。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更多的是本身的音质。 这你一开始以为也没有错。因为。确实有美化的一些，有美化过滤的话筒，有这种类型的话筒， 就跟你去 KTV 也是一样嘛。 是， 但是哈、这个最终呢，决定能不能哈、让别人持续的啊听下去。哎，我这意思就是劝他别买，对不对？ 就是别买这款 对， 这款其实不是特别适合你要干的事情。 虽然你家有矿啊、但是我也不建议你买这个，好不好？ 那就说不定，那这不一定了。这啥家庭？ 你要真有矿哈，这男左女右这节目你也喜欢很久了，对不对？之前卖海参你也知道啊。 你干嘛？ 最近又卖什么你也知道啊？ 我听出来点意思了。 你也来啊、和我们密切的接触一下，好不好？ 好， 是吧？你这是让我们听说十几年之后一位听友啊。买断了这档节目， 啥家庭啊？ 对， 开电台了，家里有矿啊！ 你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很霸气哈、尤其在这个节目倒计时的时候啊。 对， 其实说实话，在夜里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广告已经是少了很多了，因为更多的企业啊，以及这个客户，他都觉得白天听的人多啊，他的那种到达率啊，还有那种影响力会更高，所以我们这儿已经是。相当的啊，音乐很满啊，话很满，好吧？ 音乐满满，话满满。现在呢，还有一个满满的，就是时间段。 姐姐， 对她美丽的姐姐韩美啊，我弟弟叶旭，一对啊恩恩爱爱的好夫妻啊。还有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夫妻间呀、那个相处之道还是很微妙的。你要知道这个人有什么毛病，有什么脾气。你比如说啊，你姐就发现我弟啊，开车啊，爱犯困。哎呦，这个是一大问题，你知道吗？那坐在旁边有一次啊，也许就是哎呦，眼见着开车啊就要眯瞪，要眯瞪。你姐说哎，就捅他，小光，我给你讲一笑话吧，给你讲笑话，我给你做鬼脸然后就使出这种招，然后就是。能精神那么一会儿，但是还是不行啊！那老公你千万别迷瞪啊！老公我扇你俩嘴巴子啊！这使出了各种招啊！然后呢，我给你讲笑话也不行啊！这个给你讲故事也不行啊！说什么都不行了，做鬼脸都不行。最后呢，你姐呢，终于让我弟一下清醒了啊！你姐开始玩我弟的手机，你需一下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四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每到星期四呢，我们会分享一些虽然说不是一篇文章，但是呢在几句话当中就好像是命中红心的说出了你所想到的。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是，爱得早不如爱得刚刚好。爱情是瞬间的感动，也是永恒的幻想。我们追逐爱情，爱情也追逐我们。爱得太早容易受伤，爱得太晚容易麻木。两个人能否走在一起，时机很重要。无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还是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都是一大遗憾。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得刚刚好。如果可以，就让我们晚一点在一起，然后一辈子。夜里不睡的人，白天多多少少总有什么逃避遮掩的吧。白天解不开的结，夜里慢慢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时候到了会自然醒来。有时感情纠缠久了，到后来你已经分不清楚到底你是要爱还是要赢。你是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味道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有喜欢的人真好，晴天适合见面，雨天适合想念。我要用尽我的万种风情，让他在将来内心都无法安宁。遇到喜欢的人就像是浩劫余生，漂流过沧海，终见陆地。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虏获一个人的心。与这个世界交手多年，你是否光彩依旧，兴致盎然？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不知道哪一句话突然间让你觉得好有道理。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 go with your broken heart and soul? And what do you do with the leftover you? And how do you know when to let go? Where does the good go? Where does the good go? 笑话暖文章都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本周的工作难当班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暖文章和冷笑话的本周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也是七月哈，不知不觉到了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明天呢就将迎来沉默，和沉默在一起的时候呢将是有周末轻松的话题。此时此刻我们来听一首歌，一起进入到第三十的 发现时间没有绝对，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3，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晚上第三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突破120了是吧？ 顺利完成120的任务啊！同时呢，在这个时段已经达到了141，你的4张老背影啊，在这个晚上终于可以啊，欣喜的说，不是那么招人烦啊。大家还是能忍着啊，留言的， 对， 就是不看，然后留言，对吧？嗯，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晚上 不看好多了，不看直接留言。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红人哈，我们说过，听节目很长时间，但不知道红人为何物。但今天呢，以当红人来实践，知道到底红人为何物的 Sweet WLP，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03位人士啊。 对， 最新关注的我们看一下，是恋上家的幸福细节。看来她真是一个很有贤妻良母这样的潜质的女子哈。 还真是 喜欢做饭，又喜欢居家。第一个呢是一个企业的，应该是蓝威哈。 嗯， 我们就不这个念出企业的名字了哈。 好， 化妆品啊，大家都知道了哈。 你也挺喜欢这些事儿。 我对这个是因为早年间很多人就是他在卖嘛，在你周围，所以你就知道了。好的，这就是目前 好的 目前我们到他家做客啊，看到的一些给我们呈现的东西啊，已经是人烟稀少的第三时段了，客流量呢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啊。 所以你看这个歌就开始哀婉哀婉了， 很脏啊。 Who's in love， 在爱情中的傻瓜们。 Are there any other kinds of lovers？ Fools in love。 Is there any other？Everywhere you go now, everything you touch, everything you feel, everything you see, everything you know now, everything you do it for your baby love, your baby love.Because this fool's in love again.

是非要去那座城堡。天空有些暗了，暗得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刚刚好，对啊，没有一点点的多余的，也没有一点点欠缺的哈，就是刚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听到这样的歌曲，不知道是对你的情绪而言也是刚刚好的安排吗？今天晚上呢，红人当得挺开心的哈，也有很多小伙伴们非常支持他，然后跟他聊天，也是可能因为你本周四这一周的最后一次亮相了哈， 哦、 也给二娃老父一些力量 着 啊、嗯，是吧？ 给一些颜面， 对对对。然后我们保证下周不再拍背影了，好不好？ 好， 有这样的保证做前提，是不是？ 下周拍上半身啊，还是 就是专拍头发啊，就是专拍手啊。 你下周我可能 进行你的人物摄影、啊， 我下周会比较费事儿、啊，因为甚或是可能会比较费钱，因为我一天做一头发，这事受得了。 就是您无非就扎起来， 扎起来，散 下来， 这是两天 是 啊。这但是后两天不能一样了。 您那扎的小绳 儿，哎呀，后两天我还能省一天钱， 啊、 不用去做。所 以我们已经预告了哈，下周也就是这个趋势了啊。 对对对对。 对，因为毕竟这节目也这么多年了啊，想看点新鲜的玩意儿太少了啊，没办法。啊、 扎辫子可能能扎出各种样子的辫子。 对对，你女儿那儿有什么样的，你都扎了。 是啊，小马尾辫什么的，当然这种东西得别人替你扎，自己扎不成的。 我是不会给你弄的。就是这么绝情。Everything you want's never what you need. Mirrors in the smoke. Put another spin on the rehab, rehab. Whole world's waiting on a comeback. Welcome to the show. Watch it all fade to black. Damn, she's famous. Everybody knows what her name is. Kinda breaks your heart.Thank you. 去做最懂你的一档夜间节目啊， 嗯， 把你最想听到的东西都传达给你。你看，听友最好的我们0118说，这首李健的《我始终爱你》真的是，我也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想要告诉他。 这个清澈的嗓音不多见。李健是一个，然后我记得这个齐秦是一个，然后 张信哲， 那个不算是那种清澈，他还是以高亢为更有特色，还有就细嗓和高亢，还有那就是费玉清先生啦，肯定是清澈的嗓音， 真的像泉水一样， 是这男生很清澈的、很轻柔的嗓音，当属在我脑海里，反正当属这三位了。 因为在星期四了哈，也是人经过了4天的工作。整个人的身心呢是有点疲惫了哈，也会 在疲惫的时候想到生命当中能给予自己这个力量充电宝这样类型的人物哈，你可能就会想起可能 充电宝类型的人物是让你永不歇息， 不是因为你没电的时候找到他你就立刻能够， 你好不容易没电说我可以歇会儿我可以关机了，那个人咔嚓又给你充上电， 不是因为你没有电的话你怎么和外界沟通啊，你真能做到不需要手机和你与外界沟通吗？ 我只是跟你说两种理解的方 式，你现在手机电量24%你都会有点慌对不对，你都会觉得啊这能撑到什么时候呢啊，对吧，这个微信不能再聊了， 一切从不慌开始， 没有 WiFi 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不自在啊，现在这个没办法，这都是慢慢大家的依赖哈，一种需要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东西， 这平常以前小时候80年代90年代不联系就是联系一次特亲热，就是很久， 现在你不给人家点赞时间长了人家都会想 对现在 怎么回事啊， 就天天联系天天联系， 在我的朋友圈里是潜伏吗，不给我点赞不给我留言他是要陷害我吗， 这个哪儿啊，这个有的朋友就是不愿意去朋友圈来回来去的，没有那闲工夫啊，那就没办法了， 我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看在那一刻他有没有让你想点赞的这个冲动哈，人家说了嘛，点赞有一种就是要让对方知道我的存在，对吧， 其实我是想让大家知道我的一个现状存在的，我就是发一下我刚才觉得有意思的发出去，发出去，比如说是我的生活的照也好，我是我家人的对娃的生活照也好，或者是我觉得有意思的这个事件什么的，发完了其实我也不是太看，因为我跟你说过吧，曾经有一朋友就说哎有人给你留朋友圈给你互动留言都已经80多条了你不看一下吗， 啊对你这点我觉得 我 也不太理解， 我 这就跟你进了电影院然后你就闭上眼睛了 不是我认为那不是电影院首先我就没把你当成电影院， 但是就是这部片子是你导的你演的或者说你参与了然后你把它放给大家看， 是是是， 然后你自己睡着了， 我倒不是说绝对不看，我是觉得这个电影可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电影来比喻的话，我觉得我是随时可以看，就是说我可以择日而看， 对， 或者是我根本不着急去看，就这么 一，我朋友圈里有一些就是哎呀我都发了3-4天了啊，突然你给我留言，我说你干嘛诈尸啊，他说我都好长时间没看朋友圈了， 是是是是，就这， 或者是有的朋友他真的有1-2千的这个朋友，你想他的朋友圈多么庞大，对吧，就算是有一半在每天发的话，500多个人每天呈现给你的内容都够你消化一 阵子，我也经常就是翻着翻着吧直接点那个人的那个朋友，就是他发的朋友圈就完了，就不在整个朋友圈，然后我到他那家里去，我看他有意思的我给点一赞，那个人反应也是这样，大哥这是我去年的 第四时段见吧。 Maybe I'll just follow the holy one, cause I believe that she believes and I ain't the only one. My jab is dead, but yeah, I hit you with a left. Bang the boogie from here to Bangladesh. Oh yeah, mad fresh, just gets fresher. With finesse, build the stairs from a bag of treasure. Whatever, these days animals be getting clever. Must have been reading Orwell, oh swell. Money's on the monkeys when we start to rebel. Soon there'll be children of 12, more ice than Ray Shell. Let's go right here. Stubbing up 27 mica dots for the Cyclops. I drop more storms than an equinox. Everyone's gone tabloid crazy. Hip hop babies, ram raving Oxfam. Silver boy's gonna be in an indie band. Look at me, man. Look at me, man.Weaving through the drunks on the underground, trying not to look at the women with their heads down. Especially the stupid ones, the ones who fall asleep end up in institutions. What did they think that they were doing? Getting comfortable in a world full of humans. What did they think that they were doing? Getting comfortable in a world full of humans. What did they think that they were doing? Getting comfortable in a world full of humans. Let's go right here. 2019年春节怎么过？

和我很好的朋友从来不给我点赞， 哦， 只给别人点 啊。你这个 问他理由，他说对我发的东西不感兴趣 啊。哦，他还看。 哎，你们觉得可能吗？ 我他要是说，哎呦，不好意思，我只是跳着看，我就看着了，我点个赞，我也不是逐条那么 看。会不会是我单方面觉得和人家关系好呢？ 哎呦， 就点赞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每次问都是这个理由给我。 我说觉得，我觉得这个朋友啊，如果说他跟你说，你发的东西我觉得没有点赞的意义，这个就是挺，怎么说呢，挺值得给的，挺值给的。一般来说，他如果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说哎呦不好意思，我是跳着看，有的时候能看见，有的时候看不见，你那很可能每次都是不巧都是被我跳着没看见的那一波，这个倒是你都能理解，你都能就是认可。但是他如果就是只给你说就是我对你发的不感兴趣，那是确实是有点伤人。 单方面 有点伤人啊。 你会不会也判断其实你跟这个朋友其实只是朋友，对吧？ 嗯， 没有到那么要好的程度。甚至说如果真的到一定的那种哎，像家人一样的那种程度，你也不会在意他点不点赞了，对吧？ 是是。 因为就是好的感情，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就是你知道他不会走，对吧？ 嗯， 就所谓的这个到底什么是真爱呀，到底什么才是真感情啊，就是不走，就是不走。 那你也别上太伤心，也许人家就是说， 那你看看他点赞，哎，要不这样子，你要想做这个实验啊，死得透透心 啊， 你看看他点赞的那个类型的朋友圈，比如说他给小王点赞了，那一条类似什么样的啊？比如说他喜欢吃人家拍的那个美食的， 那你还 符合 他，你发美食啊？ 你就为了测试一下嘛，究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做个同款的。对吧，这个餐饮啊，然后呢你再问他为什么我发了这道松鼠桂鱼你不点赞啊，小王吃的那条松鼠桂鱼你为什么就点赞， 这个因为我 开撕了嘛。 不是他、你这是逼人，人家最讨厌的就是在我的私人空间中你过来逼迫我干什么。 本身呢我觉得你能问出这个问题啊，说明就是你年龄还不是很大，你对这个友情观里面的就是这些细节还是很纠结的， 对 吗？对啊，当你真的到我们这岁数爱点不点，对不对？ 是啊，我觉得这个真是 你点了我还能怎么着，我还能怎么欢呼吗？我这一条成功了吗？ 这个又不是 不重要了， 这个又不是点说你彩票中了多少。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想发朋友圈真的更重要的是我在记录我的生活。比如说你这个发微博也好，或者是自己啊有自己的这个微信对话框，但是都不如你在这个微博的朋友圈里，微信朋友圈里找自己，哎，我去年今天干什么来得快 啊，这多好玩， 特别快，然后一下子知道，哦，四年前的世界杯，2014年的时候我都写下什么内容了。当然在我记录的同时又能够和朋友们分享一些东西，那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就像是你到我家来，我做了一桌饭菜，你们都爱吃，那我也开心。 其实这些事情啊， 对吧， 都不是说你作为一个朋友去施压追问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这种施压追问对于一个朋友之间都是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说，对于夫妻之间都是这样的情况，就夫妻感情很好是吧，但是你在某些方面你会发现他们有不和谐。是什么不和谐呢？就是他们在玩这种公众平台理念上不和谐， 男女本来就不一样， 这个理念上就是不同的。他认为你必须应该是每天应该看看他发的东西，点个赞什么的，而很可能男左就认为我爱看看不爱看，不看我爱发发不爱你，我也没要求你非得来点我赞，我也没要求你是我老婆，你必须每天都支持我。就 对， 这个很奇怪嘛，你这个想法和你这个施压跟逼迫，这个我要去干的事情。 就是，你在乎什么，其实就是你欠缺什么。 哎，那个人。女友通常都会说，那其实是你不在乎我这方面，你不是说你在乎什么，而是我从这方面看出来你根本不在乎我，就你没理说了，你知道吗？就没，因为一个是火星一个是水星的， 就 没办法说。 就是有很多感情专家也会跟你说啊，真爱你的男人是会把你作为屏保， 是是是是， 然后你们俩会情侣的头像。 这个专家， 这个 专家受过大刺激，我跟你说。 我这个东西，有的人愿意这么做，当然可以啊，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衡量标准啊！不要被这些很偶像剧的哈， 是 很不具有生活实践意义的

I've done before what you've done. I'm looking at you now, Sunday will never rain. I'm looking at you last while that day cannot be dread. I'm looking at you empire, living of dreams. That's the Lord. 非常有个性的 Sarah O'Connor， 这首歌他是跟这个说唱团体合作来完成的，所以一人加上一段说唱就非常长啊，一共有五分多钟的一首 Empire。然后 Empire 还有一个小下横杠叫 Drum and the Bass，Drum the Bass。 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了今天过生日哈，生于1985年的周笔畅，想想也是33岁。 其实还好，33岁这个年龄是现在是属于青年，属于当然对于一个 女，你是拿自己的44岁和她比吗？ 不是，我可能我比错了，因为我们按男性的比例来比，再有女孩可能会着急一些，女孩可能长得我本身女孩，你想啊，咱们那个从初中开始，这女孩她长得就比男孩要快一些嘛，这都是女孩先长嘛。 但是啊。到了某个阶段呢，女人就开始保养啊，女人就开始怕老，然后开始重视起自己的这个容颜的维系，男人就一塌糊涂。 对， 啊， 男人他就你们所谓的就是怎么说，肚皮男啊， 油 腻男呀，啊，油腻男， 就是， 肚腩男呀，啊，什么的就开始了嘛， 因为你们不可能像女人那样啊，就要做美容啊，用面膜啊，然后有各种的清理啊，又按摩呀，啊，等等等等， 是 不 是 你们不会的， 没有这个兴趣，没这个时间。 所以大家在这个同学聚会当中会普遍发现哈，男生老的比女生快， 哦， 对吧？ 是这样，但是如果他是有一些臃肿了，然后呢， 头发又少了， 对，脸部的这个皱纹又是 垮掉， 没有被这个仔细弄过，那就是有问题了。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特别害怕的就是脸部啊，肌肉的这个松弛，对吧？下垂， 对， 松弛，所以就经常会有这个提升啊，紧致啊，就是在化妆品上会有这样的一些字眼的刺激。 其实它只是某个阶段瞬间，不能说它保证你一年三年五年这样的永远就是不松弛，但是还是有， 大家都会有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哈，但是你用和不用啊，保养和不保养呢，差别还是很大的啊。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的是，有一个天然的，就像你也不用这些化妆品呢，对吧？ 是， 你也不去很投入那么多，那你为什么没垮掉呢？对吧， 运动吧，应该是喜欢 运动， 运动 是一条，另外就是人如果爱笑，对吧，开心啊，你看你的皮肤是往你整个脸部的轮廓是往上提的， 顶多一堆笑纹。 对，然后你整个状态，我觉得现在有皱纹都不是特别可怕，可怕就是这个人一看就垮掉了。 然后从小爱笑，然后呢人说我一笑就显老，是为什么一笑就全是那种笑纹，从小就是人说你别笑的时候是6岁是8岁，你一笑跟已经上了初中似的这种感觉的。 说到这里呢，是因为我们的红人哈，他今天呢有一个这个感受哈，是我以前当红人的朋友没有发现，或者是没有像他这么感性的，他说我是真心疼你们呢。 怎么了？是不是 谢谢你们熬夜陪我 啊， 我跟你讲啊，我平常我11点就睡了，我现在我都快熬不住了。 那你睡吧， 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求工人怎么着， 已经完成120家以后 是 就可以睡了。以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 Sweet WLP 哈，谢谢你用自己的这个亲身体验，然后来心疼我们。嗯，怎么说呢？就开始的时候吧，一定也会有过很难熬的，但慢慢的形成了习惯，生物钟的改变，我们呢也适应了。就像我开始是2个小时在夜里，后来变成3个小时的那一段时间，我是有一点点这个状态上需要调整的。 对，3个小时对于一个女性，尤其是过40岁的，你就开始是挑战了。 对，我是从去年开始吧，就是正式步入40岁了。 嗯， 我就明显感觉到，就是熬夜3小时在这里说话，就是对自己的这种平常比如和以前和现在比起来，是觉得有点累的感觉的。 小时候你知道有多坐不住吗？这个人我不知道韩立啊，我是45分钟这一堂课都坐不住的主，我是半个小时其实就已经开始抓耳挠腮的主，更别说后来坐2个小时在这儿。你看韩立啊，40不到，那啊，他11年前30不到，年轻轻的啊， 一坐坐好几个小时， 一坐坐上3-4个小时啊，这个人。 学学听听，为了保持礼貌的语气，几句话断断续续，确定我们已经不熟悉。偶尔我就慌了神，忘了现在的关系，过去是过去，我的存在不再依赖你。最多几个深呼吸，最长几秒钟迟疑，我就会放下你。 自己的这个倔强态度的陶晶莹，我不祝福，谁爱祝福谁祝福，对不对？ 啊， 你 看来是他 不给我点赞就不用点了。 对，喜欢的人跟别人结婚还邀请他去，他不祝福，他不去啊。主要是份子钱现在太挺贵的，你给个1800，你有什么意思呢？你要给闲言点，给个10000，你就觉得你就觉得你这个人另有所图，这很难拿捏啊。好，来一首歌曲，叫做《今天是 OK 的》，Today has been OK。所以，我们整个这两天都是 OK 的，天气多好呀！明天还是 OK 的，因为明天也是一个晴朗的周五。 对，而且今天下午1点钟开始呢，水逆已经正式到来了，到8月19号才会结束。 好家伙！ 在这个期间呢，希望大家该吃吃，该睡睡，爱谁谁啊，饶了别人，放过自己。 对，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注意出行安全，注意家人啊，家人的所有的孩子啊，爱人，所有的长辈。都要注意啊！ 谢谢今天的红人 Sweet WLP， 他说今天是我红的日子，我一定要陪你们到下班那一刻。谢谢你啊， 谢谢 Sweet 信守承诺。嗯，而且他也说，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得2点才能睡觉啊？ 哎，你说差不多，这还真是差不多。我也顶多就是到2点吧。啊，不是，我最早吧，应该也1点半能睡。嗯， 对。就是洗洗涮涮，加上 喝杯啤酒， 要我要护肤啊，各种。我真的有时候困到我真的已经不想洗脸，但是没办法，一洗完把自己又给洗精神了。 嗯，你还别说，世界杯期间吧，倒还真催眠。你说给我告诉我2点钟有一场球赛，我在这之前倒能睡着。 好了，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我们一起欢迎。